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96集，恩恩怨怨。 你加这么多水，你竟然不会游泳啊？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住在岛上，四面都是海，你还不是照样不会游吗？ 白玉堂闻言倒是也觉得挺好笑。红鹰寨里的亭台楼阁不是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反而像各种结构鲜明的木质机关，外露的木结构支架或者转角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彼此交错穿插的造型呈现在眼前，给人的感觉美、牢固、简洁。 这些都是谁建造的？ 听过木工鲁山寒吗？ 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鲁班之后。 嗯， 整个红鹰寨都是山寒建造的。 后头吴一霍晃悠了上来， 他就住在红鹰寨西边的院子里，你若是喜欢建筑，可以跟他去聊聊，应该能聊到一起去。 白玉堂点了点头，他久闻这位高人大名，鲁山寒应该年纪不小了，据说赵光义曾经请他修建宫殿，谁知道被鲁山寒大骂他赵家是窃国之贼，差点被砍头。不过后来关押在狱中的他却神秘的失踪了。说起来，展昭摸了摸下巴， 据说啊，当年因为鲁山寒善于拆解房屋，所有牢房都关不住他，后来太宗下令建造13层石屋将他给关起来，不过一夜之间呢，13面墙都被人打穿了，鲁山寒从此消失不见。 13面墙？ 白玉堂莫名觉得这手法有些耳熟，吴一霍在一边直乐， 的确是天尊帮的忙。那一年天尊救了鲁山寒，主要是让他帮忙修点东西，修完之后就将他丢来魔宫了。 说着，吴一霍瞧了瞧跟上来的赵普， 你可小心呐，鲁山寒最讨厌赵家皇室的人。 那感情好啊，我也讨厌，说不定能聊到一块儿去。 众人望天，赵普这赵家皇孙真是一点不待见自家列祖列宗。公孙提着药箱看身边的红九娘， 九姨，我听说妖魔鬼怪四一在魔宫呢，是吗？ 妖魔鬼怪？ 是四兄弟精通药理，妖医、魔医、鬼医、怪医 都在呢，你要找他们？ 不知道他们对范琼花了解多少。 范琼花？那不是传说中的草药吗？竟然真的存在？ 公孙拿出包着的样本给吴一霍看，吴一霍倒是明白了。 哈，难怪许县那么多疯子，原来是这花闹的呀。 魔宫精通艺术和毒蛊的总共有9人，我去给你们叫去，这里不远，明天就能来。 说完，红九娘一跃从桥上下去了。众人就看着红九娘一抹红影融入红色花海之中，再一次感慨鲁山寒建造的不是一座山寨，而是一幅画啊。红鹰寨里还是有不少人的，比起映雪宫，感觉红鹰寨江湖门派的气息更浓郁一些。不过和映雪宫很像的一点就是女人特别多，除了8个胖丫头，还有好几个老婆婆，看着都是帮忙打扫屋子、煮饭做点心的老婆婆。但众人瞥了一眼，都暗暗心惊，一个个都好高的内力啊。 赵儿，你先带大家去安顿一下，厢房都已经准备好了，在东跨院，你们的院子都在一起，方便谈事情，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吃了饭再聊。 展昭点头， 带着众人去东院了，陆雪儿和白夏陪着，展天行和殷兰慈带着几个下人去准备晚饭事宜。白玉堂就听到殷侯和陆天寒聊天。 我不在这阵子有人来捣乱没？ 哎，你还真当谁都敢来惹你那闺女啊？ 那是有还是没有啊？ 你问吴沙。 我说了你可不能生气啊。 殷侯闻言一边眉头就挑起来了。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故意放慢脚步等着听。 你仇家来过？ 我仇家多了去了，你说哪个？ 你们在许县的时候没有遇到刘云海的人？之前一次来了一伙人，被你闺女吓跑了，这是老萧爷回来，这会儿估计到许县了吧。 殷侯闻言脸色就难看了几分。 萧长青？ 还有第二个敢来惹你的姓萧的人吗？ 反还不能宰了他，就他一个还是其他三个也来了？ 目前就一个。 萧长青？流云海主萧长青？ 嗯，就是那个老水怪。 流云海是什么地方？ 赵普毕竟不是江湖人，比较好奇。林业火就在一边给赵普、欧阳、邹良还有一众当兵的影卫们普及江湖知识。 西方海上的一座岛屿，常年流云缭绕，所以得名。西方有四岛，四个岛主，每个岛都不以岛命名，而以海取名，分别是流云海、辰星海、忘川海、梵天海。这四个岛主都是殷侯的死敌吧？ 死敌太抬举他们了吧，四个小混混而已。 天尊在一旁点头，展昭有些纳闷，他都没听过，于是好奇地凑过去。 这四个不都是世外高人吗？为什么会有仇怨啊？ 白玉堂也没听过。邹良看林业火，林业火瞄了吴沙一眼，那意思他也是听他师父说的，而几个老头都瞧着吴沙。 就你八卦跟小辈说这事干嘛？ 那跟徒弟要多交流嘛。 天尊凑过来跟展昭和白玉堂八卦。 情敌呀、啊、情敌。 情敌？ 众人都瞧着殷侯。殷侯望天兴趣缺缺的一甩袖转身走了，说去厨房找点吃的。 哎呀，不好意思了。 展昭和白玉堂都看着他们几个，那意思是问他们怎么回事。 那四个老头难道暗恋我外婆呀？ 天尊瞧了瞧陆天寒，陆天寒摇了摇头看吴沙。 你说吧，反正你最爱八卦。 不是你们外婆，你外公遇上你外婆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你外婆轻功好啊，追着他满世界跑，最后才追上了。 展昭嘴角抽了抽，难怪他轻功那么好了，原来外公外婆两个轻功都好的。 那这几个情敌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晓得，老鬼年轻的时候桃花可旺了，跟你外公一样的。 众人闻言又瞟了陆天寒一眼。 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说他嘛，他那段比较精彩。 当今江湖第一美人是谁知道吗？ 众人面面相觑，最后回头看陆雪儿。 那是二十年前。 现在的江湖第一美人应该是南海徐家堡的许韶华，还有一个洛河红袖帮的渊小红，以及有天下第一姬之称的廖倾城，他们三个都被人家称呼为江湖第一美人，也自称天下第一美人，美貌度应该差不多吧，功夫也差不多吧。 你还挺清楚的。 展昭瞧了瞧白玉堂，胳膊轻轻一碰的。 你认识几个呀？ 白玉堂愣了愣，摸下巴。展昭嘴角抽了抽。 你都认识啊？ 碰巧而已。 那哪个最漂亮？ 我娘。 还是我儿师傅。 展昭毕竟比较熟悉白玉堂，他不喜欢说人，对不太欣赏的人就闭口不谈了。 第 听你的语气，有仇怨？ 不是仇怨，只是不觉得有多美。女人这里比脸重要。 白玉堂倒是很老实，指了指心口，众人都一歪头。 胸？ 不是。 徐家堡的徐老爷子不是南海魁首吗？他闺女也算大家闺秀，英小红是骆侯王的妹妹，名声也不错。烙倾城是歌姬，的确风评不是很好，但你不是一向跟风筝女子处得不错的吗？ 你从哪儿听的？ 哎，有八卦听。 林彦辉也凑过去了，白玉堂无奈地看了看睁大了眼睛望着他的一众闲人，连包大人和太师都很感兴趣地听着。 这有什么好说的，只是走江湖碰巧遇到，见过言行觉得一般般而已，说正事儿。 众人想想倒也是，分明在说殷侯过去的恩怨呢，怎么扯到当今江湖美女上来了？ 说重点。 林焰火揪了揪他师父的袖子。 当年天下第一美女是四海帮主的女儿，人称四海圣女的叶雨欣。当年四海帮财大势大，是江湖第一的帮派，听过的吧？不过那是百年前的事了。 众人都点头，江湖人都知道四海帮。 当年啊，四海帮占据了整个西海，西海那四个岛主是叶雨欣的师兄，也是青梅竹马长起来的，他们的功夫啊，都是四海帮帮主叶浩教的。 众人接着点头，叶浩这个名字在江湖上也是如雷贯耳了，天尊之前的那一任天下第一。 你们想啊，叶浩的闺女又那么漂亮，那姑娘是真漂亮。 嗯，跟我闺女有一拼。 那后来呢？为什么成了情敌了？ 当年啊，追求叶雨欣的人太多了，他那四个师兄对他更是爱慕的死心塌地。不过呀，那丫头也是作孽，碰见英侯了，然后就非他不嫁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